经过去已过去，不愿放弃是这种心情，叫我年轻曾经如此爱你。我不该那么想你，让全部的夜晚被你占据，但是一切都已太难从头再来。曾经过去的都已过去，不愿放弃是这种心情，叫我年轻曾经如此爱你。 走，我忘了你犯的错。